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，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，睡觉起床奔跑洗澡下班睡觉，谁比谁好 心情忽然提早蠕动，

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蔡依林演唱的《布拉格广场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三月里的小雨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首经典老歌，由小轩作词，谭健常作曲。最初呢是由歌手刘文正演唱的，之后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它。今天我们来听费翔翻唱的版本吧。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，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满怀的凄清。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，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今晚萧瑟，谁带我追寻追寻每一刻爱我的心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